查事故。報道又引述機場消息人士指失事的是本土飛機，按法律規定只能夠在不超過15000呎的高度進行目視飛行。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华南。上周八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咧，黄泥涌峡天桥去洪隧方向，近日礼顿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影响到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收费广场，咁慢线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都系塞翻去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隧道方面的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去洪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天后庙道、云景道和百福道上山方向都是比较挤塞的。而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德望学校，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挤塞，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咁而家排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对出。喺新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路咧就挤塞，咁特别系去清水湾方向啦，龙尾就喺郑直之中学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喺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所。咁后少少嗰段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念旧无分年纪， 回忆不论贫富， 昔日情怀守护大众， 手下留情，日日你主唱。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梁礼勤、何铿， 手下留情，守住香港情。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听我指挥。Move， go go go go go， 向前冲300米，锁住，上车，转右，再转右，接近目标，准备，3、2。 由滋味大路跟住名厨寻找法国隐世美食，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法国味蕾游，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1年4月19号。政府宣布禁止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民航客机来港，为期14日。 新增一宗本地确诊，患者住佐敦，带变种病毒。 失踪3日女子飞鹅山寻回，证实死亡。 印度、泰国新增确诊破纪录，新加坡社区个案近三个月最多。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四月十九号星期一的早上开始今日的千禧年代了，我是叶冠霖，同大家讲讲啲靶场消息先。今日由上昼八点去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关心下香港个疫情嘅情况先。寻日多咗三十宗嘅确诊啊，当中29宗系输入，1宗咧就系同本地相关嘅个案嘅。咁大家仲记得啦，之前有个个案，印度裔嘅男子29岁，咁话验到佢有变种病毒，呢就叫做 N501Y 嘅变种病毒。咁仲话咧佢喺社区逗留咗8日添，咁所以都让人关注到变种病毒嘅情况。寻日新增嗰個本地關聯個案咧，就係同頭先提嗰個印度裔男子咧，就係同住一個31歲女子嚟嘅。咁咧就話都係驗到咧呢一種嘅變種病毒嘅本地個案就一個，輸入咧就有29宗個案，咁但係當中咧有成22宗咧都係嚟自印度嘅，咁大家都好關注到嗰邊個情況係點啊，輸入嘅情況係點？另外仲有啲菲律賓啊，咁嗰啲有啲咁嘅輸入個案嘅，咁尋日29宗嘅輸入咧，其實係創咗第四波以嚟嘅一個輸入嘅新高嚟嘅。好啦，咁而家就見到政府尋晚就有個宣布，就話將咧菲律賓啦、巴基斯坦同埋印度嘅嚟嘅航班咧，就會實施熔斷機制。聽日凌晨零時起咧，就禁止所有喺嗰啲地方嚟香港嘅民航客機著陸14日嘅。呢個咧就係最新嘅安排。咁大家點睇？對於變種病毒有幾大擔心咧？有啲咩顧慮咧？另外就熔斷機制咁去到譬如菲律賓咁啲，咁有啲可能影響到外佣嗰邊嘅啫。有啲可能姐姐翻咗去，咁而家翻嚟熔斷埋添，翻都翻唔到啦。咁大家點睇？打嚟講下1872311，都係請翻專家傾下先。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志超喺電話旁邊嘅，早晨梁醫生。 余生早晨， 不如先讲下变种病毒先啦 ，N501Y 咁而家听到话喺社区度都有逗留过添，咁你点睇个风险啊？ 其实风险都相当高噶啦，因为佢本身咧喺社区逗留咗一段长时间咧，就系、是、都系叫算做好彩，因为佢要翻杜拜先验到出嚟啦。佢本身冇病征。咁佢嗰個即係話嗰個病毒量係相當高嘅，因為嗰個 CT 值咧係只係得15至17。咁而你本身咧，佢亦都真係感染咗佢一個病朋友，即係話一個緊密接觸者咧，佢朋友啦，同住嗰個啦。我哋而家唔知咧，佢嗰喺嗰7日啊，即係話佢確診之前嗰7日嘅行動軌跡入邊咧，有冇即係話係感染到其他人？但呢一個咧就唔能夠排除。而家佢係做緊啲強檢啦，即係話喺好多嘅佢啲，譬如話俾佢逗留耐嘅時間。但因為呢啲強檢咧，一來唔能夠包括曬佢所有去過嘅地方；第二樣嘢咧，這個強檢入面咧，亦都未必能夠即係話係揾到曬所有嗰啲曾經接觸過佢嘅人。所以咧，其實就政府一定都係要咧，要加強咧，係嗰即係話佢嘅行動軌跡，所有區域內咧嗰啲嘅強檢服務咧。譬如你啲流動，即係嗰個原檢進檢嘅服務，呢啲流動車去到咧，其實都唔係話淨嗰啲有強檢令嘅人咧，應該都係要盡量呼籲咧，嗰度附近啲居民咧，如果係最近咧係有病徵啊，或者有風險因素咧，其實都要盡早檢測。其實香港整體嗰個而家嗰個原檢服務啲派樽咧，又開始好多地方又係開始派到冇曬樽啦，而令到嗰個居民咧係有一個即係話診斷滯後。我哋最近發現咗唔少嘅源頭不明個案入面咧，嗰、那個即係由佢有病徵到確診咧，其實係相差成譬如10幾日嘅。咁變咗呢個問題咧，其實係嚴重嘅，因為呢啲會令到咧，佢會觸發到好多啲相關嘅個案啊。譬如你好似屯門最近入面咧，你都係增加咗啲源頭不明個案添，唔止啲相關個案。咁呢啲可能唔要即係、就是、政府要睇啦，因為而家係有個內憂外患嘅問題。即係我哋內部嗰個咧個原檢進檢咧，好明顯咧嗰度有一個缺口，令到我哋咧根本上走唔到去清零咧，仲有一個比較嚴重嘅反彈。而嗰個輸入個案咧係不斷咁增加，其實佔我哋整體個案咧都去到80%得嚟咧，入邊仲有好多唔同嘅變種病毒。除咗 N501Y 嗰或者相關嘅嗰三種即係世衛話要關注嘅變種之外咧，其實我哋都要留意，即係喺印度咧。 有個所謂雙重變異呢個病毒呢、 嗯、 我哋而家香港呢，我哋就即係話佢未公布呢方面個數據呢，究竟我哋咁多喺印度返嚟嗰啲呢，會唔會有返而家印度嗰種，即係譬如話好蔓延緊呢個雙重變異嘅病毒呢，譬如喺嗰個 E484Q 呢、 嗯、 加埋個 L452R 嘅呢、這個究竟香港而家有冇揾到，同埋揾到幾多呢？咁其實政府都要監察，因為我哋香港都有唔少南亞裔嘅居民咧，佢哋喺過去由社啲復活前後咧，好多時都翻印度，而家可能陸續都有啲翻緊嚟。呢、 嗯、 方面我都要監察，因為印度最近嘅爆發咧越嚟越緊要，每日個案而家係去到譬如話廿幾萬宗，咁變咗咧佢嗰個變異病毒究竟係同佢呢次即係話大型嘅呢個咁嘅爆發嗰度究竟係有冇咩關係呢？其實而家咧仲係學界仲係討論緊啦。 嗯， 但呢一個亦都係要令人關注嘅。 嗯，頭先啊梁醫生提咗幾隻嗰啲變種病毒嗰啲啦，我又想逐樣請你仔細講講。嗱，而家香港見到肯定有就係 N501Y 啦，就呢、這個其實有冇啲咩特徵嘅呢種病毒？變咗種。 嗱，我哋而家見到 M01Y 喺杜拜翻嚟咧，我哋唔肯定佢實際上係啊邊一個嘅變異品種。佢比較有可能嘅係同英國嗰只嘅首先出現嘅變異品種有關，因為嗰個仍然都係全球比較常見嘅 M01Y 嘅變異啦。但佢亦都可能係南非嗰只出現嗰只，或者係巴西出現嗰只 B1 嘅。即係如果係咁嗰陣時候咧，如果佢係南非或者巴西嗰只 B 一咧，佢哋有可能咧係對嗰個本身嗰個免疫系統方面咧，係下一個免疫嘅逃逸咧，係會就係影響到我哋一部分嘅疫苗嗰啲嘅功能。 嗯， 但係亦都有個證據睇咧，我哋而家嘅疫苗咧仍然係對佢咧有一個非常之有意義嘅保護，尤其都係嚴重嘅個案啦。 嗯， 咁但係話我哋除咗呢啲咁嘅，譬如話係呢啲變異呢三種變異品種之外，仲有其他咧。是的变异品种是有些呢是有 M01Y, 有些是没有的。 嗯。 因为其实我们讲的 M01Y 那些呢讲的我们上了三件世卫那个话有关注的品种，其实里面呢都每一个都其实都有成譬如说十几个那些其他的变异的。 嗯。 只不过呢就是说呢他们那个变异呢有时牵涉到那个即是 S 蛋白里面呢一些同个细胞受体接触的位置那些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呢可能是會咧，係大大增加咗呢個病毒嘅傳播力。而從嗰個進化論嚟睇咧，呢啲病毒能夠喺咁快嘅時間係取代佢哋，譬如話當地咧同埋世界各地一啲原有嘅品種咧，就證明呢啲病毒有好高嘅生存優勢咧。佢一係就係能夠咧，係即係話係嗰個傳播力高好多；一係咧。就是話佢能夠逃避一啲已經係有好大嘅嘅感染，譬如群體感染嘅地方嘅嗰、那個，譬如話嘅自然嘅一個免疫， 嗯、 而令到佢哋有個生存優勢。咁變咗咧，呢啲咁嘅病毒，無論因為以上兩個任何以上原因任何一個嚟講咧，係都對我哋嗰個本身嗰個控制有一個好大嘅威脅嘅。 嗯嗯。但係對人嘅影響有冇見到有啲咩分別？因為見到有啲人冇病徵嘅而家，咁會唔會見到有啲趨勢？ 其實佢冇病徵嘅最主要就因為佢哋係大部分呢啲個案係比較年青，佢、哋相對咧嗰個冇病徵機會係會高嘅。但係咧，其實而家呢啲變種病毒咧。是佢有一部分嘅資料，好似英國變種病毒咧，佢初時其實都係會懷疑佢可能咧引致嘅死亡率咧係會係高嘅，譬如由三成到七成噶，三成到六七成嘅咧高。但係又有啲研究咧係覺得咧，即係可能佢嗰個死亡率其實都係即係話冇乜特別大嘅分別，只不過咧就係話會唔會係因為有啲地方咧，因為佢個疫情係爆發嗰陣時候咧。是令到有啲即係你係揾到個大部分咧係比較嚴重嘅，而係令到你即係話係覺得即係話係咧佢嗰啲嘅即係死亡率係偏高，咁變咗而家嚟講咧都未有一個定論，咁亦都可能有一部分嘅病毒咧會唔會令到個年青人咧嗰、那個係比較就係多有啲係嚴重嘅病咧，咁其實而家都研究緊，尤其喺巴西嗰度有咁嘅可能，但係咧未有一個具體嘅證據。 嗯，嗱，先提到啦，內憂外患啦，內憂方面，梁醫生提到啦，願檢盡檢嗰度做翻好啲，唔好成為一個缺口啦。咁但係外患啊，輸入嗰度，咁而家啱啱就話有個熔斷機制，今晚啊，即係聽日凌晨開始咧，就菲律賓啊、巴基斯坦啊、印度呢啲都話熔斷啊，你點睇呢個安排咧？ 嗱，我諗個熔斷機制咧，本身係有佢嗰、那個。 存在的問題，就是話咧，如果你我嚟針對一啲嘅航空公司，係譬如冇守規矩，或者當地嘅機場嘅檢測有問題嗰啲咧，個熔斷機制你俾佢14日咧可以改善。但如果你針對當地嘅變種病情嘅當毒同埋嗰個疫情大爆發咧，你又冇可能期待喺14日之內會係可以處理好嘅。所以而家個熔斷機制入面咧，譬如你停咗呢啲地區性嘅14日，咁14日去點咧？嗱，而家你大家留意到咧，係政府將佢哋科係變咗係一個超高風險嘅地區咧。咁當去過當地嘅旅客廿一日落去過咧，超過兩個鐘頭咧，其實唔飛得翻嚟香港嘅。問題政府冇講清楚咧，當呢啲嘅熔斷機制14日之後，佢哋會唔會仲係放喺呢啲超高風險嘅地區咧？如果係有嗰陣時候咧，咁大家要有個心理準備咧，呢啲地方嘅譬如話外佣咧，可能係嚟唔到噶啦，就係喺短期內，亦都係嗰啲旅客咧，亦都唔能夠喺短期內回流噶啦。咁但係呢個我諗政府係要講清楚，但係實實際際真係有用咧，唔係個14日嘅熔斷，係真係我哋放咗喺啲超高風險地區，令到當地嘅旅客咧，其實入面咧，只要去過當地兩鐘頭以上咧，就算經過全球任何機場咧，翻唔到嚟，呢、這個先係可以真係切切實實減低嗰度嘅輸入風險嘅。咁、 okay. 但係政府都要澄清咧，呢14日係咩意思咧？如果佢哋14日係咪會自然係將佢哋係從嗰個超高風險地方移走咧？如果唔係嘅，我諗我哋啲外佣僱主啊，同埋一啲機構啊，同埋一啲滯留喺當地人士咧，一定係要有個心理準備啦、未必能夠喺14日之後翻到翻嚟噶啦。 因為見有啲措施佢又睇住嚟加嘅，政府睇14日先啫。即係如果聽你咁講，睇個勢就呢啲14日都未必搞得掂啊。有如果實際需要，可能嗰邊都仲未咁快搞得掂啊。即係兩個禮拜。 其實我哋去英國咁搞咗咁多個月啦，你而家先慢慢先話放啫，你點可能話14日之內入邊？嗱，14日第一樣嘢，嗰度疫情冇乜可能咁短期內係改善。第二樣嘢，14日。我哋都未辦冇辦法，好似英國咁準備咧，我就準備接啲人翻嚟，我哋都冇可能14日做到咯，根本上。 好。嗱，另外咧就話你哋呢啲地區嚟到香港之後咧，就要做21日嘅酒店檢疫啦，另外就有7日嘅自我檢測嘅。去到26日的時候要再做多次核酸檢測，當然酒店檢疫嗰度第12、19日都要做檢測啦。夠唔夠啊？呢個穩唔穩陣啊？而家咁樣做。 嗱，其實嗰度都唔係太夠嘅，嗱，因為咧。啊，最主要咧，我諗就係話你係我哋今次第二日做咧，都係有需要。點解咧？就因為今次嗰個個案咧係冇病徵嘅。如果唔係去杜拜咧，我哋會發現唔到，亦都發現唔到佢感染到，即係話佢嗰個朋友啦。咁、個病毒更加容易喺社區度擴散，所以呢7日入邊咧，啊，自我醫學監察，然後跟住咧就係話檢測係需要，但係咧。因為我哋八成嘅呢啲咁嘅輸入個案都係冇病徵嘅，所以自我醫學監察係冇用嘅。咁如果即係話佢哋喺中間呢幾日入邊喺社區度遊走咧，仍然都係會出現今次咁嘅情況。所以我哋真係要控制呢啲，一定喺源頭堵截啦，係要將嗰啲譬如話而家我哋差唔多嘅輸入個案咧，其實有九成嘅，接近九成咧，其實啲來自四個地方嘅啫。咁、其實呢四個地方包括咗我哋熔斷機制嗰三度啦，同埋根據就係印尼嘅啫。喺咁嘅情形咧，其實就係話即係你喺個源頭控制係最重要，因為你唔喺源頭唔控制咧，佢啲輸入個案咧，去到機場又好，去到交通，我哋嘅交通又好啦，點對點嘅，或者係嗰個酒店都會構成一個交叉感染風險。佢哋就過咗廿一日咧，仲有少部分人咧係有機會嗰潛伏期較長，有機會走入個社區。我哋而家機制係未必能夠控制到。就算真係確診嘅人咧，對我哋醫療係有個負擔之餘咧，亦都喺醫院度有一個交叉感染風險，亦都係會咧係喺出院嗰陣時候咧，究竟入邊我哋而家嗰個出院嘅標準對呢啲變種病毒咧，需唔需要係進一步收緊？尤其是出現咗抗體，係咪表示一定係冇問題咧？我哋而家未知嘅。咁其實咧，你就算而家點樣做呢個機制都好咧，你都唔能夠係完全防止嗰個輸入風險，所以始終一定要考慮嗰個源頭控制咧，就比較就真係有效嘅。咁同埋一樣嘢咧，就由於呢啲病毒咧，佢個傳播性可能係比較高咧，係容易喺個酒店構成一個交叉感染嘅風險咧。我哋其實而家咧係第12日先再做檢測咧，好容易係俾呢一個個案咧留喺我哋酒店咧12日入面，有機會喺酒店咧傳染到嗰啲員工啊，然後直接走到社區，亦都可以傳染到其他嘅旅客，令到有啲咧 好可能會出現一個好節假潛伏期過長嘅假象。就算你可能過咗28日之後咧，佢仍然都有機會啲旅客咧，由於佢係最喺酒店先感染嘅，可能佢出咗酒店之後28日內都有機會係會先至發病嘅。所以變咗呢一個都係非常之危險嘅嘢。咁其實如果我哋資源許可咧，其實最好咧係派人咧，譬如話去呢啲嘅酒店度咧，係第七啊、第十四同埋即係話係第21日咧，都係做檢測，同埋睇個檢測最好咧，你就係話喺幾個鐘頭內，如果做到個結果咧，咁、你根本上咧就唔需要19日做啦，19日做啦，不如21日做嘅，咁你咪仲可以減少咗啲由19日之後發病嘅個案走入社區咯。 OK 好，咁多謝阿梁志超醫生好詳盡嘅解説，多謝曬你先同你傾到呢度。梁志超咧就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啊，講到香港而家尋日30宗確診，著咗29宗都係輸入嘅1宗本地個案，不過又話有變種病毒喎，咁講咗啲資訊俾大家聽啦。聽完點打嚟講下喎，1872311 1872311，對於變種病毒曾經在社區出現過有幾大的顧慮呢？你另外講到啦，而家就有地方要熔斷啦，菲律賓啊、巴基斯坦、印度呢啲，菲律賓都有好多外佣嚟嘅喎。頭先聽梁醫生講，14日之後都未必能夠搞得掂，要睇個情況。咁如果一路長時間都唔能夠俾菲律賓翻嚟嘅話，會唔會影響啲外佣嘅僱主呢？1872311打嚟講下你嘅睇法。我哋關心啦，除咗講到點樣防疫之外啦，另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措施就係講緊打疫苗。咁政府一路推出緊咧，就係話疫苗氣泡嘅諗法嘅。咁出咗嚟之後，社會上都有好多討論，因為對不同行業有幾多影響嘅。譬如飲食業界嗰度，員工第日就打咗呢個疫苗之後咧，就會有不同程度嘅放寬嘅。咁業界反應會係點咧？咁啊，之前都同政府部門傾過噶。喺旁邊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道苗學會會長黃傑龍一齊傾下。早晨，黃傑龍。 早晨， 係。傾成點啊？有啲咩新嘅做法會聽到翻嚟 啊？其實咧就上個禮拜五我哋傾嗰陣時都未有呢個變種病毒添啦。咁所以成個我覺得個感覺都唔當時同而家都唔太一樣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咧，當日都係政府去講解一下成件事個框架啦。咁同我哋睇新聞都分別唔大嘅啫。咁但係咧，佢亦都有提出咧，就係、是。亦即係會有一種豁免嘅，即係除咗講話一定要打針咧，其實係會有一啲豁免。咁但係確實做法係點咧？佢仲考慮緊嘅。似乎咧，我嘅理解咧，就會係一種自我申報嚟嘅。即係你申報自己係唔適合打針啦，身體狀況唔適合打針啦，咁咧就可以替代咗打針咁樣嘅。咁都有多少少彈性咯。 你講係員工，因為員工如果你要放寬，一定要打啦， 係 啦。 第一階段嗰、那個唔係啦，就係講呢個啦，嗱，即係講就算係第一階段，所謂員工一定要打針啦，咁但因為社會上都好多聲音，就有人有長期病患啊，有啲係孕婦啊，好多原因都未必一定適合打針噶嘛。咁喺呢一度咧，都會有一種寬容喺度，就係你可以自我申報，就申報咗咧就唔即係可以替代咗打針啦，就繼續去做檢測就得啦咁樣。 但個自我 強調話佢未落實㗎，即係佢哋我哋咁去商量嚇。 但有冇聽到話自我申報係純粹於個員工真係自己心自己填啊，定係要揾到醫生證明啊等等嗰啲㗎？有冇？ 似乎咧嗱，即係我哋嘅當日嘅理解咧，就係冇話要醫生紙嘅，係一種自我申報嚟。咁咧就因為其實亦都唔會易揾到醫生肯幫你寫張醫生紙，你合適定唔合適打疫苗噶嘛？ 係， 即係醫生都係俾啲建議你嘅啫嘛。咁所以就係似乎係一種自我申報嚟嘅，機會比較大咁樣咯。 咁你業界初步聽到呢個方向啦，未知真唔真啊？頭先你話你聽到呢個方向，會唔會都歡迎啊？呢、這個你都 咁又有一個嗱。其實我成日都話咧，呢個係一個路線圖嚟啦，個路線圖都唔容易嘅，因為而家你。即係飲食業界同埋整個社會都係，其實打針嗰個比例唔算話太高。咁你要由呢一刻去到打曬，咁先至可以，即係雖然係有啲豁免啦，但你都係要主要係要打曬先得咧。其實都係漫漫長路嘅。咁咧就咁再要加埋嗰個安心出行先得，即係兩樣嘢加埋先可以做多2小時。咁我會覺得呢個都係即係好比較遙遠咯，唔係咁快可以做得到。 其實而家你哋有幾多員工係打咗？你估計最終真係去到第一階段啦，有時有幾多員工會打？ 而家大概都係10%到嘅啫。我 打咗針得咁少咋？ 我哋問，我問過好多行家都好，大概都係咁上下，同總之同香港市民打針嘅比率差唔多啦。 Oh, okay. 所以都唔係話咁容易可以做到大部分員工打曬。 咁如果容許自我申報，會唔會絕大部分都自我申報咧？出嚟嘅效果會係？ 難以估計。咁當然我唔知道佢自我申報佢上面，因為佢都話諮詢緊律政司嘅。咁究竟係要有啲乜嘢原因嘅咧？個、 啊、 自我申報如果係虛假嘅，又有冇問題啊？呢啲我哋都係暫時唔知道嘅。我諗遲啲要等佢進一步公布咗先可以有得詳細討論得到。 嗱、嗯，自我申報之下仲要做檢測嘅，有冇話要加密嗰啲啊？定係用翻而家呢個做法？ 有嗱，有提過七，有提過十四。咁、 嗯、 呢個咧都係要等佢進一步嘅公布。 嗯。 係，有兩樣都仲有可能嘅。 OK， 好。阿黃傑倫，因為講到有關飲食業呢啲疫苗氣泡措施咧，就唔止淨係打疫苗，仲有其他。但我哋好快要去即係一次新聞，轉頭再揾你傾一陣得唔得？ 好啊，唔該。 今日轉頭咧會繼續有稻苗學會嘅會長啊黃傑倫咧，同我哋講下有關呢啲疫苗氣泡對飲食業界嘅影響嘅。你又點睇咧？打你一齊傾啊！一八七二三一一，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昨晚深夜宣布，由星期二零时零分起，禁止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民航客机来港，同时限制曾经逗留在那三个国家的人士登机来港，措施为期14日。政府亦由今日起禁止两间航空公司分别由菲律宾马尼拉和印度孟买的航班抵港，同样为期14日。有專家說，針對印巴和菲律賓的熔斷機制不可能只維持兩星期，但是將相關國家列為極高風險指明地區，可有效阻截病毒傳入。港鐵說，東鐵線新軌道接駁工程昨日按計劃成功完成，並已經進行列車測試，確保運作安全。東鐵線往來紅磡站至上水站的列車服務今日回復正常運作。台灣花蓮壽豐鄉昨晚十點過後，在三分鐘內先後發生尼克特制5.8級和6.2級的地震，花蓮各地都有人報稱明顯感到搖晃，目前未有傷亡報告。不少民眾在網上報平安，有人說書櫃倒塌，地上凌亂不堪，有民眾家裡的瓷器和玻璃杯跌在地上，碎片散滿一地。靠近山邊的秀林鄉水源村，有村民說聽到山上有落石聲音。花蓮縣消防局說，豐濱鄉鐵路線部分區間和秀林鄉鐵路線太魯閣牌坊至天祥段有落石，已經通知公務人員處理，呼籲民眾注意行車安全。12支歐洲頂級足球會另組歐洲超級聯賽，12支球隊包括英超、曼聯、利物浦、曼城、阿仙奴、車路士和熱刺、西甲巴塞羅那、皇家馬德里和馬德里體育會，意甲的國際米蘭、AC 米蘭和祖雲達斯亦參與在內。12间球会发表声明，宣布成立这项新赛事，成为创始球会。预计新赛季正式开始前，还有3间球会加入，赛事预计8月展开。英国首相约翰逊发表声明，不满参与赛事的6支英超球队，认为计划对足球造成重大损害，同意采取适当行动回应。英超、英格兰足总和球员工会亦表示不满。欧洲足协原本计划稍后公布改革后的欧洲联赛冠军杯赛制。日经平均指数报29,642点，跌4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0.56美元，卖出1781.1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2，日元108.74，瑞士法郎0.921，加元1.251，人民币6.522，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97，欧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八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住窝打路道，亦都影响到咧就系亚加老街去翻太子道东挤塞。重复多次啦，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界限街近住窝打路道，亦都影响到咧就系亚加老街去翻太子道东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啦，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东西行都有车龙噶。东行嘅龙尾咧排到去东港中心，西行排到去李景湾。东隧嘅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喺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聚豪居，亦都影响到就深水湾道就排到去南丰道对出。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亦都慢车，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咧，亦都挤塞。咁喺新界方面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喺环宇海湾；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车多，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上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咧，亦都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表現是慢， 我就覺得他亂都是靠自己， 與其自己說不如打來一起說。 歡迎收聽星期六問責。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梁生。 早晨局長。 同官員直接問直接說。 覺得局長的表現呢， 局長你現在是最高領導人職位來說，我應不應該去 book 呢？ 選舉制度呢，看回議員本身的質素。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陳亮君、高福慧，星期六問責。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钟益麟。 今集主持师傅仔请嚟自己，因为佢就系窗框工嘅大工师傅。想知道窗框工喺建造业、小型工程，甚至系强制验窗计划嘅考牌方法，就要听师傅仔嘅介绍啦。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有牌同你讲。 2021年4月19日，政府宣布禁止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民航客机来港，为期14日。 新增一宗本地确诊，患者住佐敦，带变种病毒。 失踪3日女子飞鹅山寻回，证实死亡。 印度、泰国新增确诊破纪录，新加坡社区个案近3个月最多。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今朝一早咧，繼續都係關注緊疫情嘅情況啊！嗱，香港尋日30宗確診，29宗都輸入嘅，1宗咧就係同本地相關個案。咁香港都話見到有變種病毒，你點睇咧？打嚟講下1872311。另外外邊咧就菲律賓、巴基斯坦、印度嗰邊都犀利，咁而家有熔斷機制啦，飛機唔嚟得香港14日住，呢、這個安排會係點咧？頭先提過啦，有啲外佣嘅僱主可能受影響嘅，你又點睇？繼續打嚟講啦，1872311。另外頭先咧都同稻苗學會會長黃傑龍傾緊咧，有關今次一個疫苗氣泡諗法咧對飲食業界嘅影响噶，咁佢开个会啦，就话听到可能一个方向咧，就系话之前就话要啲食肆员工打晒针先可以能够有啲放宽嘅，而家就话打针之后可能多个选择，就系、是自我申报系唔适合打疫苗咧，再加埋定期检测咧，可能啊可以代替到打疫苗。不过头先黄杰龙都强调呢个都系听翻嚟，可能系咁嘅方向啊，未有正式公布嘅。咁大家如果真系咁做嘅话，觉得点都可以打嚟讲嘅，1872311，饮食业界嘅雇主又好，员工又好啊，都可以打嚟一齐倾噶。好，继续就同黄杰龙倾下先，黄杰龙你好， 阿贤你好， 系啦，头先讲完疫苗嗰笔啦，另外想讲下咧，另外都要你哋强制做嘅，安心出行啦，头先你都提过下啦，第日就唔俾写纸仔咯，要放宽就一定要用安心出行咯，你哋做唔做到啊？ 嗱，讲咗安心出行先啦，咁咧就我都有当时咧有反映一个我哋6个主要饮食商户嘅一个共识，即系因为咧就其实我哋都问过好多会员。其實咧，到今天為止咧，都仲係有差唔多可以講一半嘅客人咧係用填紙仔嘅。 嗯， 當然亦都有一半用安心出行啦。其實都相當多噶啦，即係300多萬啊嘛。 嗯， 咁但係咧就你諗下喺我哋而家飲食業咧，即係得正常生意70%到咁嘅狀態之下，我哋咧又點會有能力啊去放棄一半嘅生意？咁嚟嘗試搏一搏，就希望做多2个钟咧，係嘛？咁呢個係即係有少少強人所難啊！咁所以咧嗱，即係我咁樣嗱，其實成件事我咁睇嘅，其實咧要大局啲咁睇啦，唔好忘記咧，其實而家仲有10多日咧，我哋餐飲業又要做得到個6次換氣率，或者咧係嗰個空氣清新機，其實嗰件事都仲未做得完嘅。而家我哋大部分我認識嘅同業咧，仲係好忙碌咁去揾緊呢啲承辦商啦，去買緊呢啲空氣清新機啦。呢、這個頭暈都未做得完。咁咧嗱，其實6次換氣率，如果到4月30日真係完成得到咧，對嗰個防疫咧，我相信有好大積極意義嘅。咁所以咧嗱，我就建議咧，其實可以政府考慮一下咧，其實做多2个钟咧，其實對防疫根本唔大影響嘅。即係你10点钟閂門同11点、12点閂門咧，其實對防疫唔大分別噶嘛。咁所以咧，其實我建議咧，第一階段咧應該盡量可以係寬鬆啲，因為只係講緊2个钟咧，就等多啲嘅同業可以盡量生存落去。咁、 okay. 你做，總之你做咗6次換氣率啦，再加埋頭先嗰個有自我申報嘅員工打針，咁就唔好打，唔好做我，即係唔好再收緊安心出行啦。咁就俾多2个钟。咁反而咧講第二、第三階段咧，其實我覺得政府係想照顧嗰啲大型酒樓啊、食肆啊。因為咧第二、第三階段就係講緊要再要客人都要打埋針啦嘛。咁咧就主要咧就係想佢可以1台8个人啦，多啲人12人啦，做埋宴會啦，咁就係第二、第三階段啦，係咪？就有分嗰個乾淨區同 污糟區咁噶嘛，即係當日就特首就講英文嘅，講啊 dirty zone clean zone 嘅，咁我哋都當然都第一時間聽到，其實個腦都轉唔切嘅，因為實在係未聽過啲咩詞語啦，亦都好複雜啦，我諗大家都覺得好複雜，咁但係咧我自己消化幾日咧，我就明白其實政府係想俾一條路線圖，嗰啲大型嘅酒樓冇長期已經有一年冇宴會做啦。咁佢哋要如果要生存落去，咁但係咧，你要俾佢真係一圍去到十二人啊，同埋即係幾百人嘅宴會咧，其實的確係有一啲潛在風險噶嘛。咁所以咧，佢哋即係要求就係要人客都打埋針啦，就有呢個咁樣嘅目的喺度咯。 好，不如再講翻先，安心出行嗰度，頭先你話觀察到而家應該一半就用紙仔，一半安心出行啦，你都放棄唔到一半生意啦。其實係唔係若果真係強制安心出行，就等於冇一半生意咧？會唔會而家由於有得揀，咁有啲人都仲揀紙仔啫？對，去到想入你間食肆就 嗱，因為佢唔係強制啊嘛。佢係叫你食肆揀啊嘛。你揀做呢兩個鐘，你就要做安心出行啦。咁但係市面上仍然有人唔揀噶嘛。咁你咪等于係俾个社会有呢种即係自觉自己嘅分化囉。 OK。 係咪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都係即係好难以執行。而且做安心出行用咗呢对防疫追踪又唔係有明显嘅帮助。其实而家所谓有漏洞呢就係、是、有啲填紙仔嘅人填得话唔准确咋嘛。係咪咁但係安心出行你都一样可以用个假 apps 啊又话可以。嘟咗之后铲咗佢一样系揾佢唔到都得㗎。或者就算相声个通知俾你你都唔去检测都得㗎。因为佢系单向㗎嘛。揾佢唔到就揾佢唔到㗎嘛。所以未必有咩大嘅防疫嘅帮助囉。 头先你讲话都同政府反映不如第一阶段唔好嚟住啦安心出行换气嗰度关键啲。政府有冇初步口风点呀呢度 佢纯粹系话我哋听到啦。咁要都會翻去諗下，但係就唔感覺到佢會接受定唔接受。 OK。嗱，頭先講到安心出行第一階段就係要用啦，其實第二、第三都要用啦呢、這個。咁你初步見到其實你若果真係去到執行嘅話咧，第二階段跟住仲要睇埋啲客係咪打疫苗嘅。咁到時個客唔係要攞兩樣嘢出嚟啊，先掃一掃安心出行先，跟住再點樣展示佢嗰個電子針卡定點樣？有冇講具體？ 系 嗰度点搞 嘅？呢个都有讲得比较具体嘅。当时咧就都有政府科技处嘅同事喺度，即系示范一次俾我哋睇。咁咧，似乎咧就系、是、政府会做紧一个 apps。咁咧，食肆咧就要自己配备一部手机啦。简单嚟讲，咁你 download 咗嗰个 apps 啦。咁其实就系可以扫到个嗰、那个客啦，佢系打咗针嗰个针卡。嗱，因为如果你打咗针，你都知咧，你有张纸嘅。上面有個 QR code 嘅，咁或者咧，你用政府嗰兩個醫健通啊，嗰兩個 apps 咧，就都可以 download 到你嗰個 QR code 嘅。咁其實咧，佢呢個政府依家準備俾我哋食肆用呢個 apps 咧，亦都唔係咩高科技嚟嘅啫。因為我自己都揾個就咁喺網上 download 到嘅隨便一個 QR code 嘅 reader 咧，都睇下試下睇一張針卡紙上嘅 QR code， 其實都係顯示到啲資料嚟嘅，都係睇到你身份證一半嘅號碼，睇到你個名嘅一半啊。同埋你個兩支針嘅中英文名同埋幾時打咁顯示曬出嚟嘅，咁其實到時政府嗰個咧，我諗佢就會有一啲功能，就幫你將呢啲嘢過濾咗，咁咧就顯示得簡單啲，譬如顯示綠色或者一個一字就代表呢個客係打咗一劑啦，兩二字就打咗兩劑啦，譬如咁樣，咁等個食肆容易啲判辨到咯。咁但係即係你想象到頭先我講都講咗咁耐，咁食肆又要整多部手機，咁都其實你話。複唔複雜？我覺得都複雜嘅，即係但係咧，就呢個啲係都去到第二、第三階段啦。可能到時個社會氣氛啊，或者嗰個大家習慣性亦都唔一樣，都唔出奇。咁即係要一步一步行出嚟咯，條路。 咁你係咪當日都見到個 app 添㗎？ 佢有一個 app 示範下俾我哋睇嘅。咁但係佢好強調咧，就係好初步嘅。咁但係咧，政府就話似乎目標係四月底就可以推出㗎啦。咁都好似好快咁，不過我後來都明咧，其實佢唔係咩好高科技， okay. 真係一個 scanner 嚟啫嘛，咁所以其實就唔難嘅。 Okay. 但個客就要攞一個 QR code 就得啦，即係展示到就求其。 佢要展示個 QR code 出嚟，冇錯啦，咁就 put 咗落去咁樣咯。咁同埋佢都有講咧，就如果係有人造假咧，嗰、那個責任咧就唔喺食肆度嘅。咁呢樣嘢都應該都合理嘅。 OK， 咁但係入場會搞好耐咧，哪怕個好配合嘅人又先搞安心出行就去掃。 可能會㗎，所以我頭先都話，即係呢啲係即係比較長遠嘅事㗎啦。我諗要有 有人行到去第二同第三階段嗰啲咧，我都好佩服佢嘅，因為都唔係容易嘅，即係咁慢慢補步，睇下到時又會唔會大家接受程度高啲，但係可能做下又會都會快咧咁。 你估有幾多成會真係行去第二、第三階段咧？聽你咁講，係咪大嗰啲先有誘因嘅啫？細嗰啲冇 為搞。坦白講，第一階段咧，如果政府係唔作任何放寬，好似上個禮拜講咁咧。我覺得都會極少嘅，即係因為你要全部人打曬針，仲要全部揀安心出行咧，已經係好難嘅第一步嚟㗎。咁如果佢真係肯放寬咧，有大部分進入到第一階段咧，咁第二、第三個期望又會高啲咯。 嗯， 啊，咁都真係要睇過先知嘅，暫時太遙遠啦，估唔到。 嗯 ，OK 好，咁多謝你先啊，黃傑龍同你傾下先，多謝你講到業界啊點睇政府提疫苗氣泡嘅概念，黃傑龍咧就係、是。稻苗学会会长电话87231，听到呢啲嘅措施，你觉得点？做唔做到？打嚟讲下。 截取每周世界香港大事精华，提供手语全译新闻，令香港成为无障碍城市。80年代开始，从无间断。 大家好， 时事摘录，港台电视31，星期日上午8点。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睇究竟可以在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好，關注立法會的情況先，見到立法會都忙啊！之前一路有處理緊，譬如宣誓公職員宣誓嗰啲相關嘅條例草案啦。咁另外啱啱有關選舉安排嗰度綜合嘅條例草案就都攞咗上去法案委員會嗰度傾啊。星期六嘅時候第一次會咧就進入咗逐條審議咯。唔知情況係點咧？請位立法會議員一齊傾下先。電話旁邊請嚟有謝偉俊嘅，早晨，謝偉俊。 早晨，各位早晨，大家好。 不如讲下即系选举安排嗰个综合条例草案先，就一攞上去法案委员会就开始逐条审议啦。你见个情况点啊？你见到？ 都系进展，当然系行中啦。但系因为都系真系几多条例有关要修订嘅，咁同埋都有啲咧，由于系制定嘅过程比较仓促啦，咁仲系有啲嘢大家要磨磨下。亦都有啲可能係其實連政府本身都可能未完全掌握得曬，因為有啲係譬如中央政府要求嘅，咁有啲要留白嘅位啊，或者有啲係過往我哋冇關注嘅嘢咧，咁都係要大家要小心啲啦。 嗯，因為見嗰個草案就好大沓嘅，咁另外啲選舉日其實定咗出嚟啦，咁似乎都有個期限，搞唔搞得切咧？你覺得？ 盡你以為咧，因為我哋而家譬如而家講緊呢個電話，已經係今朝8點開始要開會嘅啦。咁我哋每日而家差唔多都有一節至兩節時間咧，甚至上個星期六咧都開咗四五個鐘頭會。咁我哋希望盡量加班，盡量趕啦。咁嘢係要做嘅，但係的而且確係比較多嘅。 嗯，咪驚會唔會即係一個即係頭先形容可能有倉促啲啦？會唔會驚有時睇漏嘢啊等等嗰啲咧？會唔會咁短時間要壓縮做咁多嘢啊？ 始终都有咁嘅可能，但系我哋都尽力而为咧，因为任何法例就算好长时间酝酿嘅，都可能会出错啦。咁何况而家咁比较短嘅时间之内要做咁多嘢啦，咁我哋都只系可以全天候尽力而为啦。 嗯，讨论里边又见点咧，能唔能够带到社会不同嘅声音喺议会嗰度咧？因为始终而家之前有啲议员又辞咗职啊等等，你觉得个讨论系点样咧？呢方面， 我谂讨论最早期咧就有关嘅方案出台或者个原则个政策原则出台嘅时候咧，就会多啲讨论啦。但系而家我哋已经去到审议啲条文阶段咧，我相信绝大部分市民咧都可能唔系太明白做紧啲乜嘢，因为好多啲细节啦，好多啲章节嘅嘢咧，我谂大家如果有兴趣睇，可以不妨睇下。但系真系会几沉闷嘅。 嗯，但系因为代议政制都想即系社会上不同嘅声音都入到去噶嘛，得唔得啊？你觉得而家？ 当然啦。立法會只是其中一個平台啫，咁包括你港台都做咗好大責任或者好大嘅功能，幫手係將呢個聲音帶出嚟社會度咧。但係似乎而家除咗啲大嘅方向之外咧，其實嗰啲細節咧，市民都仲係可能希望注意多啲，但係亦都唔技術性嘅層面咧，大家可能就唔係太跟得太會有心跟噶啦。 嗯，有啲人就觀察到你咧，可能都而家 多咗質疑，同政府官員都有開火，都有啲更似反對派咁，係咪啊？ 不嬲，我都係比較係想率性講自己想講嘅嘢嘅。咁但係以往可能咧，由於議會比較多搶住做嗰多 show 啊，或者係肢體碰撞啊，甚至拉布嘅嘢咧，咁我哋逼住可能要讓步啦，或者盡可能都唔好再俾個拉布拉得太再長啲。咁但係而家既然係一個立法會係一個正常化咗咧，喺個理性嘅討論咧，咁只不然對於我嚟講咧，更加吸引，可以多啲講嘢，或者希望多啲表達意見啦。 嗯，咁一方面就選舉安排嗰度一路傾緊啦，另外就係有關公職人員宣誓嗰度之前都傾緊嘅啦。咁其中有一個咧，都想今日同謝偉俊你傾下嘅，因為草案列明咧，就若果律政司長認為某個立法會議員或者區議員違誓咧，相關嘅法律程序一旦開展咧，嗰個議員就會被暫停職務，直至法庭有最終決定嘅。你對呢點都有意見係嘛？ 有嘅，當然我哋明白到咧。人大常委作咗一個解釋之後咧，自不然就香港嘅法律要跟住做啦。咁而其中包括係比較關於議員宣誓或者違誓嘅問題咧，係人大常委個解釋咧係比較係或者緊嘅。 嗯， 包括埋咧就要即刻要喪失資格嘅，咁係變咗香港嘅本地立法咧都可能需要跟住咧，就喺呢方面要做得緊啲。咁但係同時考慮翻我哋過往嘅安排咧，就係、是。要或者係褫奪立法會議員資格個程序係比較係漫長同埋嚴謹嘅，包括就係話用翻基本法79条7咧，就要係去要有一個動議三分之二嘅議員通過先可以有效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律政司只要一個人咧，佢決定話要起訴咧，就馬上效果上面咧就已經可以凍結咗有關嘅議員嘅身份咧，直到終審為止嘅。咁當然咧，有關議員咧受影響者咧，可以向法庭申請咧，係暫緩執行嗰個凍結令啦。咁但係變咗嗰個發球權就去咗，即係要主動提出訴訟嘅喺議員本身啦，而唔係話律政司去申請呢個咁嘅禁制令啊，或者係阻止佢繼續執行職務。咁變咗對於一啲個體議員嚟講，可能會係呢方面係一個比較大嘅或者係威脅或者係個壓力啦。咁我覺得係有啲意見嘅，咁但係當然我明白到困難喺邊度啦。 嗯，但如果話有威脅同壓力俾到立法會議員，咁又唔啱喎。之前成日都話有特權法保障議員可以喺議事堂度暢所欲言噶嘛，有呢啲保護噶嘛。 係啊，所以我都想問呢個問題，究竟我哋即係議員嗰個特權咧，去到邊度仲有冇保留咧？咁但係根據翻我哋以往法庭嘅判例都好啦。似乎咧，我哋嘅特權咧，即係限於我哋嘅發言，而係唔能夠咧，係超越咗喺基本法之下議員需要係譬如話係擁護基本法啦，或者係效忠特區啊。咁呢啲我哋係可能要作咗新嘅一個理解同平衡啦。咁但係我係比較關注喎。 現行係咪話喺立法會上面議員嘅發言係理論上不受任何嘅追究？係咪任何追究啊？定係有某啲嘅追究而家都可以追究？係咪咁嘅意思啫？係咪唔同？ 任何民事、刑事站都免除追究、免責嘅。咁但係而家似乎就係因為你最基本作為議員嘅根基本身都如果係有問題嘅話咧，就可能呢一個本身咧就不受特權保護啦咁。 嗯，咁呢個答唔答到你嘅？即係你喺會上提嘅時候，政府啲代表有冇講出佢哋個理據係點樣嘅？點樣可以？ 我只能表達嚴重嘅關注，同埋對於律政司咁大權咧，我覺得都係有一啲嘅保留嘅。不過亦都明白到咧，喺嗰個憲制之下，特別喺人大常委作咗一個解釋之後咧，似乎香港能夠做到嘅都係相當有限。 嗯，我见有啲报道又讲翻，立法会法律顾问都话，其实而家嘅条文都赋权俾律政司啊，都可以由法庭嗰度申请去到暂停某议员执行职务。其实佢讲嗰个系咩意思？同而家提呢个类似这个情况可唔可以类比嘅？其实系 有少少唔同嘅。佢讲嘅系基本上已经现有嘅机制咧，就如果有一啲议员违规或者譬如好似有啲其他嘅罪行同呢个宣誓无关嘅。或者同呢個違反嗰個誓言無關嘅咧，咁就以往我哋已經有機制可以咁做法，但係相對嚟講咧，嗰個執行上咧係比較轉接啲，係律政司再向法庭申請先可以。相反咧，而家呢個咧就係只要律政司一提出一個訴訟咧，就已經馬上係自動咁凍結咗有關議員嘅身份嘅啦。 嗯，我見咧其實又唔止你喎，有其他立法會議員都關心到今次呢、這個律政司可以一嚟就嗌，即係如果話係講到有關嗰啲譬如話唔擁護啊嗰啲就可以即刻停議員個職權咧。咁我見到啲議員都有聲音，係咪都其實多個黨派都係有保留啊？對政府呢建議， 我就唔係太理解其他黨派佢真正嘅諗法，因為真正講出嚟嘅就唔多。不過我相信作為議員嘅咧，任何習慣咗我哋以往咧，即使不是三權分立，但係起碼都喺制衡上咧有個唔會話係受制於 某位嘅政府官员嘅一个决定。咁而家咧的而且确咧，我哋喺呢一方面咧系多咗个考虑。 嗯，但你可以做嘅咩咧？你会唔会因为咁而投反对票咧？佢综合咁样啊，定可以逐个提修订啊，定点样处理噶？可以？ 我就唔觉得喺呢个阶段咧，纵观咗所有情况之下，平衡翻我哋一方面，我刚才所讲嘅保障议员嘅保障，另一方面咧更加重要嘅国家层面嘅需要，而家喺呢个时局之下咧。我哋需要更加面對翻一個譬如話係效忠特區，擁護基本法呢一、這個咁嘅大嘅要求下咧，作出成平衡嘅話咧，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即係講完之後，你大致上都有冇提修訂嘅空間？譬如就呢一點啫，我哋大局你就會睇啦。咁嚟細節上有冇呢個回轉嘅空間咧？還是都唔會喐嘅你都？ 暫時言之尚早，因為仲有少少時間，但係我相信機會都唔高，因為都要睇下其他黨派嘅支持。否則嘅話咧，如果你話，好似你咁講啦，即係唔覺意講口中啦，即係講下還講啦，到投票嗰陣時係另一個做法。即而且確咧，我哋要睇翻大局為重嘅話咧，我哋未必一定會作由呢件事咧，係喺嗰個修正案度咧係阻礙個大局。 咁即係你都係其中一員啦，你都係講下講，但係投票都投翻贊成票啦，應該聽落。 好多時我哋都係為咗，因為我哋唔想影響咗大局咧，即使我哋有保留都好啦，我哋唔會一定咧係會投反對票嘅。 嗯 ，OK， 好， 我啲修正案 修正都唔搞啦都。OK， 好，好，咁多谢晒你先，谢伟俊，多谢晒你讲翻个情况俾大家听啊。谢伟俊咧就是、立法会议员啊，咁都讲到有关选举嘅安排又好，公职人员宣誓嘅情况又好，啲法例都审议紧噶。点睇？继续打嚟倾，电话继续1872311。当然讲到疫症嘅情况啊，一啲疫症嘅应对措施，我哋9点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会有千禧年代，再倾。 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成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3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29宗是輸入病例，包括22宗屬印度到港人士，都是在4月4日乘搭 UK6395 到港，其中有14宗在檢疫期間入住西營盤華美達海景酒店以及北角華美達盛景酒店。政府宣布由明天起禁止所有從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賓來港的民航客機著陸香港14日。成報報導。 《星島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港府宣布停飛的航班，包括大多數外佣來源地的菲律賓，或者會影響外佣來港。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表示，現時請外佣很難，他的公司有客人想請本地外佣，登記資料個幾月都未有進展，或者有僱主改聘本地工人。搶人的情況或者會加劇，他說雖然禁飛影響的只是兩成人請海外外佣，但都會影響其餘八成人，因為聘請外佣需求沒有減少。至於正等待外佣來港的僱主，他說可以勸外佣減少在當地外出，避免染上病毒。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衛生署表示，上個月底本港停打由內地以及德國研發的復必泰疫苗期間，接獲一名私家醫生報告，指為一名32歲男子打完由內地研發的科興疫苗之後，才發現對方已經打了第一劑復必泰疫苗。政府復打復必泰疫苗之後，這名男子竟然再到疫苗接種中心，並且成功接種第二劑的復必泰疫苗，即是說前後打了三針。有醫生批評衛生署的疫苗接種系統有漏洞，導致事故發生。《東方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昨日唯一一宗本地個案是本港第一宗流入社區變種病毒個案，29歲印度商人工程師的女朋友，她住在佐敦百家士大廈。這名印裔男子完成檢疫後一直住在女朋友屋企，懷疑因此傳染給對方。由於他沒有外遊記錄，是本港第一宗沒有外遊而感染變種病毒的個案。蘋果日報翻查資料，發現那名29歲的印度裔男患者3月19日入住尖沙咀華美達華麗酒店到確診期間，間酒店另外有4個患者帶有變種病毒。蘋果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中央修改選舉制度，選舉委員會除了是特定界別外，以往有個人票的界別全部轉成團體票，但是團體在選委會的所佔票數不平等，部分團體除了自動成為當然選委，團體另外可以在所屬界別投多票揀選委，情況在教育界最為明顯。以全港有240間學校的天主教香港教區為例，除了可以派人出任教育界當然選委，現時可以提名10名宗教界選委。另外，在教育界和社福界選委選舉當中，分別有240票和1票。部分大學在教育、中醫、醫學和衛生服務界、科技創新界都有票。 其中港大有10票，咁系八大当中最多。明报报道。 信報報導，被外界視為親中媒體的鳳凰衛視將會易主，內地副部級文化央企紫荊文化集團成為主要股東，順德集團就是少數股東。鳳凰衛視昨日宣布，創辦人劉長樂名下的今日亞洲已經悉數出售所持的 37.93% 股權，簽訂框架協議，由紫荊集團斥資6億4000萬元買下 21% 股權。顺德集团就买入 16.93% 股权，合共涉及的资金是11亿5600万元。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本地连续两日经见变种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昨日的案例更加肯定是属于社区感染，港府需要争分夺秒多轨行动追溯变异株的源头，对于高风险地区要加强把关。社评说，市民应当同样是严阵以待，重速接种两款既有的疫苗。港府亦都需要同 BioNTech 同科兴洽谈，及早引入加强剂，如果有需要，更加是应该提早引入第二代疫苗。经济日报社评。 成报的社论说，新型冠状病毒变化多端，有患者无病征，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甚至是带有变种病毒株。卫生防护中心在追踪他们的时候，才发现他们足迹几乎遍布全港，播毒的风险大大提升。社论说，既然知道社交活动有机会传播病毒，应该理性地尽可能减少参与社交活动，以免随时四处播毒，拖垮香港的抗疫努力。成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就说，反华政客将依法审判，抹黑成为政治检控，将反中乱港分子打扮成民主斗士，公然呼吁放人，向本港法庭施压，阻挠特区政法机关办案，是对本港司法运作的赤裸裸干预。社评说，目的就是妄想这些反中乱港分子能够继续受其驱使，将香港当成压制中国发展的棋子。文汇报社评。 《蘋果日報》評論說，上星期五818集會案判決和散庭之後，不少旁的市民悲從中來，有些絕泣，連向來冷靜鬆容的資深大狀亦都禁不住流淚。評論說，大家心酸落淚，不單止是為一眾被判刑的被告難過，亦都不單止是為這些替香港民主自由打拼多年的香港人代表心痛，更加是為香港現狀和前途傷心。《蘋果日報》評論。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弥敦道去翻深水埗方向，近住旺角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有一带挤塞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旺角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挤塞。咁反方向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拔街咧就挤塞，龙尾喺界限街。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龙尾喺联合道。重复多次，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快线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而家排到去联合道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咯，排到去管道入口。咁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啱啱香港仔隧道咧就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车龙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就喺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啦。咁由于太子道，由于弥敦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咧系比较挤塞噶。咁特别咧系亚街路街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喺九龙医院。咁太子道西去翻旺角方向都系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喺窝打老道。咁另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龙蟠苑。咁补充埋啦，洗衣街去亚街路街挤塞，龙尾去到拔街。喺新界 青山公路深井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咧就挤塞，龙尾喺浪翠园二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排到沙田嘅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开波，梁丽勤引球出击，左先右臂推咗几脚，已经过咗半场啦。大脚交俾右副位嘅刘伟恒，刘伟恒九一复出上晒力，满场飞啊！大前方揾惊佢拍档，哇！何亨一路杀上嚟，好快就已经去到底线啦。队长拨横个波交俾何亨，何亨心控一下，唔系啊嘛，佢竟然想喺度射波。亨恒勤呢个组合又再合体啦，究竟有冇好戏睇呢？大家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晚上八点到十点，手下留情。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2021年4月19日，政府宣布禁止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民航客机来港，为期14日。 新增一宗本地确诊，患者住佐敦，带变种病毒。 失踪3日女子飞鹅山寻回，证实死亡。 印度、泰国新增确诊破纪录，新加坡社区个案近3个月最多。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我的热线继续开放，1872311，1872311，打嚟一齐倾下。头先讲咗有关立法会上面嘅情况啦，亦都讲到喺疫症之下，我哋一啲安排啊。见到菲律宾同埋印度啊、巴基斯坦呢啲地方咧，输入个案多啊，咁而家启动咗个熔断啦，咁就即系表示咧。听日凌晨开始，即系其实今晚午夜之后啦，就系呢三个地方嘅航班咧就会禁止嚟香港嘅，为期14日。呢、这个安排点睇？佢继续打嚟讲，1872311，1872311。另外之前讲疫苗气泡嘅概念，咁譬如不同嘅行业想放宽一啲嘅限制措施，譬如飲食業界啊、酒吧等等嗰啲咧，都要員工打咗疫苗啊等等咁先至可以做到嘅。咁对于呢啲安排，你觉得点样咧？业界嘅你打嚟一齐倾下，1872311。听下陈生先，陈生你好。 早晨， 陈生系，请 讲。我即系对呢个政府咧，即系好愤怒咯。即系就住呢、这个诶，嗰、那个新即系变种嗰、那个案会入到嚟，因为已经一早咧已经嗰啲好多专业学校咧已经要叫政府喂，你冇理由做，我要俾嗰啲印度啊、菲律宾啊、巴基斯坦啊嗰啲咁样啊不断入，因为嗰啲不你都睇到。呢個幾月嚟嗰啲個案不斷都係有佢哋嗰啲輸入啊，喺嗰度嚟噶嘛。咁同埋咧，你要你 stop， 你就乜一路都冇做。咁而家先有個個案入咗嚟，你先至去熔斷個，係咪已經即係後知後覺？跟住而家你仲有咧，就係話你而家話今日先至做啦。咁同埋即係個漏洞就係話，喂，而家喺嚟香港嗰啲咧，喺呢啲地方嘅咧，咁你有冇？嗱，澳門就已經先知先覺啦，已經做定防備工作啦。咁你要延長去28日啦。咁你香港又做咩啊？嚟香港嗰啲咁又俾佢咁樣行出社區。 而家21+7啦，加多7日就係自我檢測啦啲。 咁你7日之後係俾佢嚟翻屋企噶嘛？咁咪即係又呢個漏洞咯。因為你已經有一個案發生了，你已經 即係已經你個漏洞已經出咗嚟啦。 OK，啊、明白明白。 啊 ，OK， 都係呢個永遠係後知後覺咯。 嗯，好多謝陳生啊，都講到而家係咪出現一個漏洞咧？睇翻上一次即係啱啱嗰個印度裔嗰個變種病毒個案啦，29歲迪拜嚟香港嘅，佢其實咧都喺尖沙咀嘅酒店檢疫咧做咗21日嘅啦，咁啊之前咧就3度都係驗出陰性嘅，咁跟住佢又話逗留咗社區8日，曾經去過唔同嘅地方，佐敦啊、尖沙咀、長洲咁樣。嗱，對呢個情況係點咧？就請位專家傾下先，請嚟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一齊傾下。早晨，何柏良。 系早晨，叶国林。 系头先个听众就话啊，其实印度裔头先带变种病毒入嚟嗰咧，都算系我哋一个漏洞把关不力嘅。你又点判断呢个个案咧？个变种病毒个案？ 其实嗰个传入个案有明显上升咧，就都讲紧有成2-3个星期噶啦，都唔系近期嘅事噶啦。咁所以咧，就政府其实都好难明白点解佢迟迟都唔采取嗰个禁飞嘅行动啦。咁当然头先嗰个。听众讲后知后觉咧，呢、這个都事实摆在眼前。嗱，咁如果你系喺外国好多变种病毒不断传入咧，咁你迟早都系失手啊。咁而家香港就正正发生呢个情况啦。咁除咗失手之外咧，呢、這个涉及变种病毒嘅个案咧，就另一样我唔明白咧，就过咗几日时间咧，嗰、那个病毒。嘅基因圖譜仲未出到嚟，咁暫時都仲係講緊 N501Y 啦。 嗯。 咁同埋喺嗰個相關嘅尖沙咀呢位朋友檢疫嗰個酒店啦。咁佢3月19日到4月9日期間咧，就嗰度起碼有8宗就確診嘅個案，咁裏邊就起碼有4宗咧，就其實都係 N501Y 嘅。咁呢啲喺同一酒店同時間確診嘅個案同。呢宗就喺香港本地發生嘅個案，嗰、那個基因圖譜係唔係相同呢？咁我希望政府可以加快啦。咁其實你都要調查清楚咧，就邊個位置出事啦。咁當然而家你每個可能性都唔可以排除，但如果你唔調查佢邊度出事咧，就你好難就去睇邊啲地方要加強啦。咁如果你睇翻佢喺咁遲先至檢測到，同埋嗰個。檢測出嚟個病毒量係咁高嘅話咧，咁我自己判斷咧喺咁多可能性裏面咧，佢似乎喺檢疫酒店裏面感染嗰個機會咧比較係大啲咯。咁所以循住呢個方向去調查咧，同埋喺檢疫酒店裏面咧就引入一系列嘅加強措施咧，我覺得政府係有個迫切性咧，馬上去到做。 嗯，佢嗰度加咗啲嘢夠唔夠而家嗰啲措施？ 嗱，唔夠嘅。嗱，你首先咧就檢疫酒店裏面發生。傳播咧就係其中一個比較合理嘅解釋。咁喺其他國家地方啦，咁就內地廣州試過喺花都有咁情況啦，新加坡就喺烏節文華酒店有群組添。 嗯， 就澳洲、新西蘭咧，其實都試過咧，就有呢啲檢疫酒店咧就發生傳播。咁其實你睇翻。呢啲喺廣州啊，其他地方嗰個經驗咧，就有啲措施咧，就佢未曾聽到佢去到引入啦。咁包括咧，就呢啲酒店裏邊，即係會接待呢啲檢疫人士嗰啲酒店嘅職員啦。咁而家大約就係每2个星期做一次檢測啦。咁個頻率唔夠高咯，應該起碼就增加到7日1檢啦。 嗯。 咁另外其次咧，就呢啲酒店員工咧就。特別而家出得事嗰間啦，我覺得佢需要做呢啲血清檢測，因為咧就喺頭先所講嗰啲國家咧，咁其實佢去調查嘅時候咧，就以新加坡為例啦，咁佢喺出事嘅酒店幫呢啲職員做個血清檢測啦，咁嗰個烏節文華酒店咧就都發覺咧就有11個喺嗰個酒店嘅職員咧其實係感染咗，只不過咧就你冇檢測到出嚟。咁另外其次咧，就睇翻啲閉路電視啦。咁而喺新西蘭為例咧，佢哋曾經就翻查呢啲閉路電視咧，就發覺嗰、那個共用呢啲lift 咧，就係其中一個傳播嘅途徑啦。咁佢唔需要同一時間坐同嗰個 lift 嘅，而係如果你個 lift 咧就冇分開啊。咁喺新西蘭嗰個情況，我有個維修工人確診，咁佢睇翻嗰個閉路電視咧，就發覺咧就。同一個 lift 就有一啲啱啱入去嘅要開始檢疫嘅人士咧，就同檢疫期滿嘅人士咧就相隔好短時間咧就坐嗰個 lift， 咁又有啲 外邊嚟嘅維修工人咧，就又係爭短時間坐同一個 lift， 咁就發生咗啲傳播鏈啦。因為你始終 lift 裏邊咧個空氣唔流通，咁所以如果佢係有人士喺 lift 裏邊播毒咧，你就唔會話幾分鐘短時間之內嗰啲病毒就散咗開去啦。咁所以如果你係跟住有呢啲人士咧，就進入去搭 lift 嘅話咧，咁呢個傳播嘅風險咧係存在嘅。咁你同層傳播係另外一個例子啦。大家記得你03年就嗰個沙士係喺酒店裏面咧，就同一個樓層嘅酒店傳播啦。咁喺澳洲佢呢啲檢疫酒店咧，亦都有多宗就嘅同層傳播發生。咁即係我覺得要全面檢視嗰個流程啦。譬如你有確診者就住過嗰個房間，咁跟住嗰啲清潔消毒點樣喺個房間裏面點樣做咧，先至俾下一位入去需要做檢疫嘅人士入住咧。咁裏面如果你單純係一般呢啲表面個清潔咧，我覺得未必足夠咯。可能或者要需要引入一啲穩陣啲嘅，譬如嗰個房間嘅空氣啊，就喺呢啲抹完啊，用消毒水清潔完之後咧，或者用呢啲臭氧去消毒啦。咁當然呢啲你需要有政府咧就去協助呢啲酒店去做啦。咁雖然你而家睇翻酒店，咁職員佢哋相當之配合噶啦。咁但始終政府有個責任咧，提供專業同埋技術嗰方面風險評估啊，同埋加強啲措施咯。咁呢啲你唔去做咧，就問題唔係淨係喺嗰三個極高風險嘅國家啦，其他地方都繼續係有零星呢啲變種病毒傳入 咁。好，咁啊，你講埋熔斷嗰度啦。頭先講菲律賓、巴基斯坦、印度都有熔斷14日啦。呢、這個夠唔夠呢、這個？ 嗱，熔斷就唔夠噶啦。咁當然就睇佢個說法啦。咁佢就兩樣嘢同時一齊就琴晚宣布嘅。咁你熔斷就係一回事啦。另外將佢列入嗰個極高風險 A 組咧，就另外一回事。咁其實兩樣嘢本身咧，就我睇佢新聞稿咧，我個理解咧就佢唔係話14日之後就開翻，因為如果你將嗰三個國家列入去 A 組極高風險地區咧，就嗰度咧嗰個處理方法應該同而家英國、巴西、南非嗰啲係一樣噶啦。咁你就算係香港人咧，就喺嗰度曾經逗留過，你除咗一啲特別嘅安排咧，係唔准入境香港。所以英國我理解就唔係14日嘅，因為14日就呢、這個一定唔足夠，因為嗰啲地方嘅疫情咧，你唔會話14日之後咧就有個明顯嘅回落。 但係劃呢幾個地區咧，你覺得而家有冇啲又冒升嗰件？泰國好似都話一日都有過千宗啊，嗰啲使唔使留意住嗰啲其他風險啊？世界上？ 但而家香港政府咧就將外國呢啲風險地區咧就分做四個組別，就 A、B、C、D 咁啊。咁佢又冇清楚講根據乜嘢標準嚟到劃分啦。咁我估計咧佢就睇三樣嘢嘅，就當地嗰個疫情啦。咁如果嗰個疫情係大反彈，就屬於高風險啦。第二咧就喺嗰個國家多唔多啲變種病毒，如果多咧就第二個高風險因素啦。咁第三咧就係、是、嗰個國家咧就你睇翻啲航班多唔多人嚟香港。咁第四咧就係、是、嚟香港航班嗰啲嘅乘客啦、機組人員咧就多唔多人確診。咁我覺得嚟嚟去佢離唔開啲四種嘅風險分析啦。咁如果你話特別頭嗰兩種，就當地嗰個疫情咁啊，咁其實你上互聯網或者去翻佢嗰個國家嘅衞生網站裏面咧，都大致上睇到。咁所以咧就其他嘅國家嘅疫情咧，其實政府都應該吸取今次個教訓咧，就主動啲去睇咯。如果你發覺到有多個風險因素咧，就早啲去採取啲措施，將佢直接列入嗰個 A 組裏面咧，就禁飛就好過咧你一個出咗事嘅補救措施咧，叫熔斷機制。因為熔斷機制始終就呢啲感染咗變種病毒嘅人士，佢已經嚟曬香港咁，同埋好多呢啲個案喺機場度走漏曬啊嘛，你要去到入檢疫酒店嘅時候咧，先至發覺 咁。好。另外何柏良醫生都想問埋有關疫苗接種嘅情況，因為有個案咧就話自行抽針，我都想問下何柏良醫生啊。即係就話有個男子32歲嘅，3月12日咧走去打第一劑復必泰，3月28日咧又去個私家醫生嗰度咧又去等打科興。咁醫生當時咧就冇跟指引啦，就喺打針之前睇咗醫健通先，所以唔知咁啊打咗。打完之後睇翻先至知道咧，原來打咗一劑復必泰咯。咁當時就話有向衛生署報告嘅， 就話復診嘅時候嗌佢唔好再打另一隻啦。不過個男人咧，點知四月十一號又去打埋第二劑復必泰，咁所以前後三針。點睇呢個個案有幾大風險啊？對嗰啲當事人。 嗱，其實呢個個案似乎就個當事人個責任比較大啲啦。咁佢未必就有聽從醫護人員嘅指示啦。咁如果你話，佢接種三劑疫苗咁啊，咁基本上就唔會有好大嘅額外好處，因為你就其實你三劑疫苗咧，就要睇翻科興同埋復必泰咁啊，咁佢嗰個疫苗設計咧，即係抗原嗰部分啦，其實就大家參考個病毒咧，就都係講緊年幾前就第一代最早期咧喺武漢揾到嗰個嘅病毒，咁所以個抗原設計本身咧。兩個疫苗大致上是相同的，所以你各自跟回那個接種時間表接種了呢就都已經是穩陣。如果你是兩種都接種，那你現在接種三種，那你短時間之內打三針，我暫時看不到即是在那個疫苗接種原理上面呢它會有什麼特別額外的好處，所以就市民不要這樣做你自己打多針又會沒有明顯有好處，這個我覺得就不值得了。如果你自己是想那個接種疫苗之後成效比較高一點，你就選復必泰，那數據是多很多的。 嗯， 那科興其實都有相當多的數據的，那越來越多這些現實世界的資料都出來了，那譬如你看回在巴西啊、智利，那尤其是智利那裡呢，就當地政府都公布了一些現實世界疫苗的成效，那雖然就未曾是說很仔細啦、okay. 但它都是有作用的，有保護力的。 Okay. 好，沒有額外好處，但打兩種會不會有額外的壞處或者更高的風險呢，副作用風險呢？ 你打完之後那些反應，那各自那個疫苗呢就有這些反應的，那 你就兩種都打，你就每次打針嗰啲反應都會喺度咯。咁、如果你話嚴重嘅副作用咧，就兩種疫苗暫時嚟講其實都冇嘅。咁主要就復必泰咧，大約每100萬人有4到5個咧，就佢本身如果係有敏感嘅話咧，就有機會有呢啲情況發生。 OK， 嗱，今次比較特別，因為好多時都未有好詳盡嘅數據啦，就已經開始打啦。咁但又有變種病毒啊等等嗰啲。嗱，萬一真有個人打完科興嘅，跟住又睇到而家有變種啦，又再睇多啲數據，又諗下可唔可以又加翻復必泰嘅保護啊？咁佢可以點做？按道理冇嘢可以做啦，係咪啊？唔可以再打翻。 我諗我哋咧，首先要翻去最基本就。要跟翻啲科學數據嚟到決定咧，啲疫苗點使用，防疫亦都係一樣啦。咁、疫苗本身係藥物，你唔可以亂嚟嘅，唔可以冇數據下面咧就亂咁批、亂咁用啊嘛。所以市民咧就唔好自己做醫生，自己判斷去接種咯。咁就你胡亂去接種，唔跟時間表就混合嚟到接種咧，咁自亂陣腳咧就對防疫咧冇幫助。 即係好快問埋，係咪打咗一隻就理論上短期內都唔可以自己打第二隻噶啦？ 不建議咁樣做，就喺香港同喺外國咧，就呢啲混合接種嘅研究咧係有做緊嘅。 OK， 咁混合接種係唔係有好處咧？快講埋，有任何數據。 OK， 好，多謝你先，何柏良，同你傾到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昨晚深夜宣布，由星期二0:00起，禁止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民航客机来港，同时限制曾经逗留在那三个国家的人士登机来港，措施为期14日。政府亦由今日起禁止两间航空公司分别由菲律宾马尼拉和印度孟买的航班抵港，同样为期14日。有專家說，針對印巴和菲律賓的熔斷機制不可能只維持兩星期，但是將相關國家列為極高風險指明地區，可以有效阻截病毒傳入。政府就強制檢測公告刊憲，由上個月29號至昨日曾經身處中環雲咸街60號中央廣場， 今个月十一号曾经身处尖沙咀柯士甸道45至53号地库惠康或海港城商场的人士，包括职员或访客，需要在星期二或之前接受检测。食物及卫生局发言人话，鉴于早前公布的其中一宗源头不明本地个案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株，有需要针对确诊者曾经进行的活动和曾经到访的地方进行较大规模的强制检测，阻截病毒进一步在社区扩散。泰国目前大约有10000多名新型肺炎患者仍然在接受治疗。报道指医疗体系面临巨大考验，医院病床不足，确诊人士入院困难。国家卫生安全办公室秘书长佳迪说，目前大约有700名确诊患者等待入院，卫生部门正尽最大努力为他们安排床位。泰国私立医院协会会长查伦说，目前确实有很多确诊人士等待床位，部分私立医院没有接收患者，亦未有帮助患者联络其他医疗机构。泰国政府已经下令全国各地加紧兴建临时医院，卫生部亦启动了酒店医院模式，将闲置酒店改造为临时医疗场所。法国有小型飞机坠毁，最少4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一架用于训练的小型飞机被发现在大巴黎地区塞纳马恩省一处农田坠毁，距离法国最大的大沽洛机场大约20公里。报道说，失事飞机型号是罗宾 DR400 单引擎小型飞机，从上法兰西大区的博韦市起飞，当局正调查事故。报道又引述机场消息人士指，失事的是本土飞机，按法律规定只能在不超过15000尺的高度进行目视飞行。天气方面，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48点，跌121点，成交金额1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9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32元，跌3.6；腾讯控股627.5元，跌4.5；药明生物104元，系跌1元；信义光能13.28元，升6仙；快手240元，跌2元；携程集团279.4元，系新上市。汇汉控股1.55元，升1.7；美团287.6元，跌2.6；中国平安89.25元，跌8.5；龙源电力10.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3，日元108.73，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3，人民币6.53。英镑兑美元1.381，欧元兑美元1.195，澳元兑美元0.771，新西兰元兑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9615点，跌68点。港金现价报1652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76美元，卖出177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咧，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旺角道因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咧都系挤塞噶。弥敦道去深水埗，跟住旺角道一段车龙咧排到去登打士街，反方向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旺角道呢一段咧亦都挤塞，排到去大埔道，跟住石硖尾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跟住弥敦道呢一段咧亦都挤塞，龙尾喺九龙医院对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跟住弥敦道呢一段咧车龙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亦都影响到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转翻落去太子道西挤塞，排到去映月台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旺角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咧就排到去登打士街，亦都影响到一带嘅道路咧都系挤塞，包括咧就系弥敦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跟住旺角道一段挤塞，车龙咧排到去大埔道，跟住石硖尾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跟住弥敦道一段咧亦都挤塞，龙尾喺九龙医院对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跟住弥敦道一段车龙咧就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转翻落去太子道西咧，亦都挤塞，车龙咧去到映月台对出日。咁啱啱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呢一单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嘅，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就系弥敦道去深水埗，跟住旺角道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仲系非常挤塞，车龙咧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着维园落桥为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反方向东区走廊去柴湾，落去渣华道那条支路就挤塞，车龙都是排到海丰园对出。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欲作家书二万重， 家书十五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我呢一代只不过是仲有十年到二十年的光景，但是你哋千禧世代的未来有五十年，所以请你哋摆脱种种的心障，才可以塑造明天。张炳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2021年4月19号，政府宣布禁止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民航客机来港，为期14日。 新增一宗本地确诊，患者住佐敦，带变种病毒。 失踪3日女子飞鹅山寻回，证实死亡。 印度、泰国新增确诊破纪录，新加坡社区个案近3个月最多。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听下听众的电话先，1872311，今朝早咧都系讲紧肺炎之下啦，究竟嗰、那个疫苗嘅接种情况啦，同埋讲到一啲嘅防疫措施噶。听下听众先，有阿杨先生噶，杨生你好。 早晨啊，叶冠霖。 早晨，杨生系，请讲啊。 系我从事饮食业嘅， 嗯， 咁我就好支持政府今次咧，就佢鼓励啲饮食业嘅员工就打防疫针， 嗯， 咁因为头先我听咗许树昌医生啦，咁我好尊重啲医生嘅佢哋嗰啲专业意见啦，咁， 嗯， 你其实你打个针咧，你本身个抗体有咗咧，万一真系就算你再感染到嗰啲咧，你系好快机会痊愈咯，咁同埋你打咗针咧，顾客嚟食嘢又安心，咁我哋自己面对咁多嗰啲顾客咧，自己亦都保护到自己，保护到家人咯，咁， 嗯， 我系非常之支持呢，這个政策同计划嘅系啦。 你服务边一类嘅餐饮噶？ 我喺日本一间高级日本料理嗰做经理嘅系。 Okay， 你嗰度多唔多人打你嗰度？ 多，因为我哋嗰个日本其中一个股东嘅老细咧，佢哋好注重我哋嗰啲而家个疫情嗰啲我哋嗰个情况咯，咁佢好鼓励我哋打针咯，系啦，咁， 嗯， 我点解想今日嚟打呢个电话咧？就系，是，我睇到报纸有啲标题就即系我都莫名其妙，佢话咩逼针。其实咧性命好紧要嘅，政府嗰个推行呢个政策咁好咧，我唔明点解仲有人会咁样讲咯？即系你保护自己，保护到他人咧，又整啲咁嘅嗰啲意见出嚟咧，即系我觉得就真系匪夷所思咯，系咯，即系希望嗰啲特别我哋餐饮业嗰啲同事咧支持政府啦。你打针咧唔系政府逼你打，系保护你自己，保护屋企人，亦都保护翻你个饭碗咯，系啦。 嗯 ，OK， 好，多谢晒杨先生啊，都话支持打针嘅。陈女士又会点睇咧？陈女士早晨， 系啊，我都赞成打针啊，包括入境嗰啲而家高危嘅地区嗰啲咧，都应该系除咗攞嗰个检测证明嗰，那个身后咧嗰，那个正常，仲要攞埋个打针纸，咁咧你就唔使话一刀切，永远都唔入得嚟先，高危啊你哋嗰地方，咁咧攞埋打针纸咧，仲要嚟到香港咧，嗱可以验即系隔离30日，仲要。繼續追蹤，咁揾一個地方咧，係政府攞出嚟比較安全啲嘅。咁起碼咧，就整個經濟咧都唔使一刀切啊嘛。咁， 嗯， 有需要嘅人士咧都可以覺得有需要，咁用更長嘅監管期。咁如果佢哋願意付出嘅，咁都叫做有一個出路啊，係咪？ 嗯嗯。如果你話所有入境者都要打過疫苗，仲要隔離30日，就比而家都 唔係所有，即係高危 高危嗰啲。 禁止佢飛航嗰啲，咁， 嗯， 你都揾一個解決嘅時間噶嘛，咁， 嗯， 你冇長期咁禁曬噶，咁，嗯，你解決嘅時間咁等於你打咗針，仲要加埋好多安全嘅嘢嚟到，我仲要加強你30日嘅時間，仲， 嗯， 要繼續追蹤你，咁叫做揾出一啲方法嚟去迎合一啲咁嘅情形咯， 嗯， 即係有需要人係會請呢啲人翻嚟。咁嘅情形之下就唔使一刀切啊嘛， 嗯， 即加强佢难佢，咁佢都接受嘅，咁都叫有个机会入到境。 明白明白，系即系加辣啲啦，因为而家讲紧熔断就直情飞机都唔嚟得晒添，嗰三个地方，咁而家就陈女士提加一啲措施换嚟可以俾佢哋入嚟嘅，咁多谢陈女士嘅意见啦。好啦，电话继续18731，大家继续打嚟讲噶。咁头先亦都讨论过咧一个叫变种病毒 N501Y， 咁就话社区度都发现，头先都提过啦。咁啊之前因为咧话有患者就系带有呢个病毒啦，咁仲话留咗社区8日添。去过咩地方呢？去过长洲嘅食肆添，咁所以咧都引起大家关注。因为常州咧，平时我哋周末期间，而家都几多人啊，都会拣去嗰度行下噶。咁啊，过往都逼爆，咁好似话而家又未必有咁多人添。咁当局有个要求啊，就话喺今个月14日去过中环5号码头同埋长洲渡轮码头，同埋搭过新渡轮来往长洲同中环嘅人咧，就要强制检测嘅。咁而家长洲嗰度做紧呢啲嘢啦。咁但系长洲嗰边嘅情况系点咧？请位区员。倾下先，有嚟到区议员喺长洲选区嘅梁国豪喺电话旁边。早晨，梁国豪。 系，早晨，大家好。 系啦，听到变种病毒嗰个带病毒者去过长洲，你哋居民点啊反应？ 其实就同一般嘅肺炎嘅状态一样嘅。咁即系简单地讲，就系我哋本身咧，都期望啲游客咧就系戴翻好口罩，做好个人卫生咧，其实都唔会话有啲咩喺疫情上面有啲咩问题嘅。咁但係今次而家一個變種嗰個病毒嗰個病患啦嚟咗之後咧，其實政府做到個強制檢測，咁都導致到其實都好擾民喺呢件事上邊。 嗯嗯，逐樣講先，街坊係咪即係聽你咁講都唔特別擔心啊？哪怕佢叫做變種病毒，聽落好似好得人驚咁，但係都係一般咁地看待咗，都係嘛？ 系啦系啦，佢都当系啊肺炎嗰个情况处理咯，即系唔会等于话啊变咗病毒啊，大家要啊做生意嘅可能闩门啊，我哋翻工翻学嗰啲就可能再确保多啲措施先再坐船啦。其实我就唔见有呢个状态嘅。 嗯，另外周末期间入嚟嘅人有冇少到啊？ 嗯，就当寻日为例啦，就冇少到，都系咁，都系用疫情期后嘅咁旺啊。系啦， 即系话呢排好旺，听讲系咪啊？都 其实系啊，即系由肺炎开始啦，有一段时间就全港都停晒食肆啊，一啲商铺嘅时候咧，的确就全香港都唔旺啦。但系当开翻嘅时候咧，即系有两人一张台之后开始咧，其实就 keep 住旺啦。咁我自己啊，记印象就系由第四波嘅第四波头一个礼拜咧，大约每日都有100单噶嘛。好似过咗大约6至7日之后咧，就变咗双位数嘅时候咧，长洲就开始日日都逼爆啦。 嗯，寻日都系继续咁样，都系逼爆。 系啦，冇错冇错。 O、okay, K， 生意有冇少到啦？咁样听你咁讲，都做生意、饮食嗰啲都差唔多啫，系咪？应该都。 对于我嚟讲就系嘅，即系我自己嘅观察，即系我自己因为冇喺长洲做生意，所以就个观察都差唔多，即系食大鱼蛋嚟照旧都系食到大鱼蛋。 O、okay, K 好，但系头先都提到有强制检测啦，就系话去过码头啦，中环又好，长洲又好，同埋搭新渡轮来往长洲及中环嘅14号啊，讲14号去过啲地方就要检测，造成点啊？执行嗰度？ 寻日我自己咧就去咗3次，咁每次都大约逗留9至1个钟度。整体上嘅运作咧，政府安排咧系比出边嘅市区嘅检测中心咧系多嘅，即系咧有12个检测位置啦。咁排队咧就因为我哋用咗长洲体育馆啦，咁所以就比较远离少少民居，咁就 keep 住咧。就圍住咗一個圈嚟排隊嘅，大部分時間，咁就大約100至200人排隊，咁做嗰、那個人數咧就大約每個鐘頭咧就400至500，咁不過咧就其實今次長洲做呢個檢測咧係比較特別啲，可以話第一次嘅。我自己睇新聞咧，平時如果做啲強制檢測嘅地方咧，大多數咧個總人數咧都係1-2千人到嘅啫。 嗯， 咁其實今次咧，我哋即係作為長洲街坊估計咧，其實真係有機會要嗰、那個強制檢測嘅人數咧係要10,000人嘅。咁、所以其實尋日去到最尾咧，收翻嚟嘅資訊咧都做咗大約3,500个，即係淨係長洲依一個新設嘅檢疫中心。咁所以變咗對於我哋嚟講其實街坊覺得好無理啦，因為其實病者咧，病患者咧已經趕及咗佢坐邊班船入長洲，同埋坐邊班船出翻去中環嘅。咁但係佢大概坐3天嚟入長洲啦。但係政府咧就一刀切，總之嗰日坐過咧就要去做個檢疫啦。其實好多街坊都話，其實我3點前咧已經來往咗長洲同中環噶啦、因為其實呢段時間咧翻學嘅學生咧多數翻半日啊。咁啲家長接送小學學生嘅時候，其實真係3點前已經搞得掂。咁所以變咗嗰啲家長同小朋友就覺得好無理啦，冇理由都完全接觸唔到個患者嘅狀態下都要做啦。咁我都只能夠好唔好意思你講聲，我絕對理解，因為我即係我都係正常人，你都係正常人，咁大家都諗到你完全冇接觸，但係政府而家要求就係嗰一整日坐過船嘅都要做啦。咁最多人講啦，即係街坊最多講就係、是，喂，就係、是、我啱啱講嗰句嘢啦，就係、是、喂，明明我哋都完全冇接觸過個患者，連個時間都唔啱，點解我哋做啊？咁好多街坊咧，好怒氣嘅，即係當中涉及咗好多粗口啊，咁呢個位就即係我哋街坊覺得咁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個餐館嗰、那個嗰、那個營業措施啦。咁因為咧我自己咧都有問過啲食環署嘅職員嘅，因為好多街坊都關注，喂，原來而家都確診咗啦，即係理佢係變種定係本身嘅肺炎，會唔會嗰間餐館要停業㗎咁樣啦？食環嗰邊回覆就係咧，如果曾經懷疑過有病患或者真係中咗嘅餐館咧，只需要個餐館做一個大清洗，即係做深層嘅清潔，其實就可以繼續營業。咁但係咧咁跟即係有啲街坊話，咁其實我見有啲餐館停過業喎，咁我自己都再問清楚，嗰啲另一啲有停業嘅餐館咧，好大機會就係喺安心出行上咧做得唔足，咁然後有人去 check 嘅時候咧，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就好尷尬啦，好尷尬咩意思咧？ Okay. 就啲街坊就喂，明明中咗嘅你就唔使停牌，哦，有一啲所謂防疫措施做錯咗咧，你就要停幾日。咁所以呢個位就街坊都好怒氣咯，即係發覺啊，原來。香港嘅防疫措施咧，原來咁兒戲嘅。 O、okay, K， 好。 咁另外係， 不過係啊，見到個即係不同嘅問題呢、這個。不過時間所限啊，阿梁國雄都係曬先同你傾到呢度啊。梁國雄咧就係嚟到區議員，咁啊講到長洲嘅情況比較。俾我哋听啦。另外今次咧就话四月十一号啊，若果去过海港城嘅，包括但不限于啊全职兼职或者替假员工同埋访客咧，都要喺四月二十号或者之前咧做检测、哦。海港城嗰度都话要强检。四月十一号去过嘅话，又听下当区区员又点睇先。有区议员尖沙咀西选区嘅陈家朗同我哋倾下。早晨，陈家朗。 跟住早晨啊，叶生。 系海港城去过都要验你检嘅情况点啊？而家？ 好大件事啦，因为海港城呢其实依家每逢啲周六日呢成日做緊啲大特价嗰啲，有啲 coupon 啊嗰啲，咁其实就好多人真係涌去呢。个问题唔係因为肺炎啦，个问题係搞到港东道係塞车塞到顶到返去佐敦道啦，直情因为佢哋啲免费泊车呀、啊、咁样，结果就搞到个交通已经挤塞啦。咁点知今次咁唔好彩，就话即係佐敦嗰个变种病毒嗰位女士啊嘛，我冇记错，即係琴日先确诊嗰个呢、 嗯， 就應該就係話嚟過即係佢喺住咗佐敦柯士甸道嗰邊咁樣近，咁、你就去嗰間維康喺嗰邊嗰、那個嗰度，跟住仲有咧就去咗海港城，咁結果你依家咧就話政府就話要所有人係不論時間嚇、啊，即係當日去過呢兩個地方嘅人咧都要去做檢測啊，咁呢條數咧就好大件事啦。第一。即係你維康嘅都仲係翻佐敦一帶啲居民啊，咁樣都仲叫做相對係易啲揾到啊。但係好多人其實上個禮拜去完，即係上個禮拜日去完海港城，其實未必嗱，依家都冇公布到嗰位女士係咩時間落去嘅。咁但係咧好政府今次寫就唔係話咩逗留超過兩個鐘、 啊， 而係總之你去過就要嗰啲人去檢啦。咁啊，即係其實咧。除咗係邊啲人咧係唔需要檢咧，海港城只有係寫字樓嗰部分，因為禮拜日理論上就寫字樓休息噶嘛。咁、所以佢只係寫明咗例，淨係計商場，但係就唔計寫字樓、哦。咁係咪理論上寫字樓理論上就星期日休息嘅啫？咁實際上係咪寫字樓真係禮拜日冇人翻咧？咁又好奇怪嗱，最慘依一刻。佢依啲咁嘅數字咧，佢點樣揾翻呢啲人咧？其實好多都區外人嚟噶嘛，唔係喺我哋度住噶嘛。實際上即係離開港城行街嘅，咁佢點樣去捉翻呢啲人咧？嗱，如果嗰個人去餐廳，你都仲可以話佢掃安強制留咗名或者安心出行啦。咁、但係你其他地方買嘢嗰啲咁樣點計數咧？咁呢個真係好奇怪咯。即係佢唔係限定話嗰個女士去咗，即係嗰個中咗招嗰個女士去咗嗰個時間或者之後嘅，而係連成日都要嘅。咁我真係覺得好奇怪咯，成件事。 有冇話你哋估啊？初步估一日有幾多人去海港城嘅？有冇呢啲數字啊？好難估。 我諗呢條數，我諗你問翻海港城嘅公關好啲啦。但係真係人頭滿曬啊！同埋其實理論上，即係你睇個停車場。都爆晒嘅，我諗冇一萬都幾千啦，起碼即係嗰度即係咁嘅數。 而家就話喺海港城三號碼頭停車場嗰度做嘅，做個強制檢測嘅。 係。 嗰度你有冇見到個情況點啊？你有冇去過咁早啊？ 我準備翻緊去，咁一間會睇。咁但係其實咧，嗰、那個位置咧，大家亦都唔好誤會咗，即係唔係喺天台平時大家影相好靚嗰度，唔係嗰邊嚟嘅。咁嗰個三號停車場咧，就係、喺地面嘅其中一個停車場嚟嘅，都係靠海。咁咧就喺、那個即係行車通道後面嗰啲咁嘅位置啦。即係平時如果大家一般去海港城行街，就好少會行過去。咁希望即係到嗰邊一間我都翻去睇睇佢睇下指示清唔清啦。因為好多人一聽咩三號停車場，其實都唔係好知佢噏乜嘢嘅。 好啦，咁頭先都提過啦，人又多，咁同埋又雜啦，又唔知去咗咩鋪頭，亦都未必留底啦。執行起嚟，你覺得其實實際嗰個意義有幾大咧？會唔會驚手甩都百分比？因為你嗰日嗱講緊係四月十一號，係講緊上個禮拜日嚟嘅日啊，真係好鬼多人喎，真係。 即係區外人係九成㗎啦，我只會話，即係嗰啲咁嘅日子走嚟海港城行街，所以即係老實講啊，佢要去檢嘅檢職員檢當即係嗰一日喺啲商鋪翻工嘅職員唔難，但係你話檢所有去過嘅人係天方夜譚，因為除非嗰個人理論上啦，第一啦就係用翻 即係佢有掃即係去食飯啦，所講嗰啲。如果唔係嘅話咧，或者要掃到安心出行。如果唔係嘅話，基本上佢係你有咩辦法揾佢？除非你就係 check 翻曬所有電子消費嘅單嘅啫，即係八達通啊、信用卡啊、EPS 啊，最多係咁嘅啫。咁但係你會唔會做啊？政府嗱，好坦白嘅，即係你會唔會有咁嘅能力？ 有難度啦， 有冇權力咁去做先啦？依個係第一啦。第二。即係講真句，喺海港城即係咁大咁橫跨咁多地方嘅時候，其實你即係其實都冇好指定到某一段時段，其實反而係令到大家係覺得點解要做得咁大咧？ Okay, 即係雖然你有嗰個新型變種病毒，咁你都係計應該嗰個女士即係中咗招嗰個女士嚟咗之後嘅時間嚟噶嘛？咁點解你之前嗰啲都要嘛？除非個凌晨即係行街咁啊，凌晨其實冇鋪開噶嘛嗰度，咁啊好奇怪咯。所以點解我哋覺得 OK 好，咁多謝曬先，陳家朗同你傾下先，多謝曬你啊！特別講到尖沙咀西啦，都回應翻。海港城嗰度啊，四月十一号去过嘅话咧，都商场嗰部分啊，都要做翻个强制检测嘅，喺四月二十号或者之前要完成噶啦。今日倾到呢度，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有一啲流传咗好耐嘅谚语，就咁听落去系铁一般嘅道理，但系世事咁复杂，又点可能用一句说话就讲得晒呢？例如真相越辩越明这句说话，在庄梅岩的剧本《繁问》里面就被彻底推翻。 庄梅岩是香港剧作家，作品曾经六度获得香港舞台剧奖最佳剧本，就算不是舞台剧的常客，电影观众应该都知道《暗色天堂》和《圣何西谋杀案》都改编自他的舞台剧作品。再退一步，只要家有电视机的观众或者都看过他执笔的电视剧《短暂的婚姻》，这本庄梅岩剧本集收录了他其中五部得奖作品，包括接着下来介绍的《法文》。 《法文》讲述前牧师 Marco 在一个酒会上面撞回以前的助手 Michelle， 两个人初初尴尴尬尬地寒暄，但是对话中渐浓的火药味终于在 Michelle 讲了一句「我真的没再怪你」之后就擦枪走火，再次炸开了五年前那一道不知道哪个啱哪个错的伤口。 Marco 当年的教会事业如日中天， Michelle 在他临出国深造之前为他饯行，两个人晚饭之后进行了法式湿吻，事后 Michelle 控告 Marco 性骚扰罪成，令 Marco 身败名裂。如今 Marco 已经放弃信仰成为商人，而 Michelle 则嫁作人妇。纵使当年这个法文在法庭上面已经有定案，但今日双方重提旧事，依然各执一词。翻阅记忆中每一个角落，尝试重组案情，让这个吻在法庭外重新审判。然而同一件事在各自的记忆中，却是一堆片面的碎片，无论怎样拼凑，都组成不到真相。就好似现代版的爱情罗生门。 法文基本上只有一个场景，登场的角色虽然有三个人，但是主要都是在 Marco 和 Michelle 两个人一时激愤对质，一时内疚自省的对话入面推进，展开了一场涵盖了信仰和权力、道德和爱欲的激辩，堪比经典电影《十二怒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庄梅岩剧本集》，作者庄梅岩，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